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爆，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尚远。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优秀的青年演员啊，李云飞，欢迎云飞。 哎，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说到李云飞、叶鹏也好，董建春、李丁也好，还是其他的大都相声演员也好，应该说他们的表演这集体啊，在京城这几年也是创出了自己的品牌，很有自己的特色，北京孩子北京味儿，而且作品的品质上也有所保证。 很多人现在对于这个相声啊，可能还有点误区，老觉得是不是我带小孩能听吗？这个上岁数了，我带跟我爸妈一块去，回头他别觉得说，哎呀，你怎么听这么低俗的东西？这干嘛还让我们听？什么孩子？你千万不要有这个顾虑。我们大逗相声的，应该说我们的目标吧，或者说对我们自身的要求吧，就是我们的受众群体能从5岁到80岁。 嘿， 能从5岁到80岁。 的确，这个我去大逗相声录音的时候啊，录他们的作品回我们这电台播放的时候呢，看到剧场当中每场都有很多。中老年的朋友， 对， 而且呢，乐的也是啊，鼻涕泡都快出来了。 对对对，这个对，回来你也不用特别费心的说，哎，这句咱掐了别说，这句给剪了，这句不适宜播出，你不用费这样的心啊，我整段都删了，就行了。 林飞已经透露一点啊，前两天我们也聊了，他们最近正在筹备他们的这个封箱演出， 对， 是吧？ 对，就是2月3号、4号在隆福剧院有我们的两场封箱演出，还不是晚场，下午啊，就跟叶鹏这专长他就用上了，我们唱这么一场封箱大戏，啊，龙凤呈祥，人很多，还不像现在挺火的这小剧场京剧，这几个人就完成了， 是， 这还是一大戏啊， 从哪开始到哪截止， 就是跟这个从刘备过江起啊，张飞闯帐就完了，是从刘备过江起，到不了张飞闯帐，到这个他和孙尚香两个人一入洞房就完了，就龙凤呈祥了， 这么个故， 应这个名字， 是 也是个喜庆的戏，也是个大团圆的结局 啊， 作为给大家拜年问好送年礼的这么一份大逗相声的心意，我们的礼物啊，也让大家呢，您有空啊，大家伙一块来看看，咱一块热闹热闹。 是， 好多人可能有这顾虑，说，你们说相声，我们倒还挺喜欢的，这唱戏我们又听不懂，我平时也不听戏，您放心，您不用有这顾虑啊，因为我们也不会唱，对吧？我们主要是把包袱奉献给大家， 是 啊，把相声里边这些搞笑的元素啊融入到这个京剧里面去，服化道完全是按照老戏大戏来的，但是念白可就不一样了，我们通过念白啊在这里边丰富了大量的包袱，把它融入到剧情当中去啊，您听着呀，饶有兴味。 下面我们还是先听听他们相声为您带来的快乐。 先请您听一段董建春、李丁和说的男朋友女朋友。 我这个搭档李丁上来就说我有很多优点， 是吗？ 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善于观察生活。 我们这素材都来源于生活。 前两天啊，我们两个人出国旅游， 出去玩去了。 说是玩，嗯，其实就是观察学习。 嚯， 坐轮船， 对对对， 太平洋一日游， 多好！ 去了很多地方。 你等会儿， 风景如。 你等会儿，咱们琢磨琢磨再说行吗？ 啊， 太平洋一日游，坐轮船，看水去了。 七日游 玩七天呢？ 哎，这七天啊，我们去了两个国家。 哪两个国家？ 韩国、日本。 哦， 到那儿我们发现，当地的小姑娘追星热， 哪儿都这样。 他们是特别的疯狂。 是啊， 先到的韩国，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了，兴奋的不得了， 有点上头。 用韩语说是欧巴， 欧巴就是哥哥的意思。哦，你， 喂， 完真怕不？ 哦，出个喜面。腿碎碎没有马哈基满了， 欧巴， 欧巴， 欧巴， 欧巴， 欧巴，卡了你，欧巴，欧巴，欧巴，我们要都给欧巴，欧巴，欧巴，欧巴。 这是韩国的， 围我干嘛呀？ 到了日本不一样了， 日本 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就剩下哭了。 咱再看看，哦，哪家？可能库夫卡哇伊。 呀，所以打油，他带你辛苦了。 就他妈的，干得快！日本，就这么有特点。哎， 等我们回国之后啊，我们总结了 哦， 咱们中国的小姑娘比他们都强。 没错， 说话心直口快， 是是是， 不撒娇不发嗲， 是这样。 中国的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了，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二姐，我跟你说，二姐，你知道吗？哎，就昨儿那条裤子，嘿，那哥们死活不降价，我能吃这亏吗？我当时，二姐，你看这那谁吗？你看这那谁吗？呜，那谁那谁？哎，二姐，你看，哎，那这哥们坐地铁，我可以混出来了，给我乐一个。我失态了， 学的太夸张了， 有点过了是吧？ 不过看得出来， 啊， 他观察的特别仔细。 啊，是演员嘛？ 但是啊，我跟他就不一样了。 有不同。 我不光观察，我还研究， 还研究。您都研究什么呀？ 我最近 研究这个女人， 难以理解。研究女人干嘛呀？ 我问你 啊， 你谈恋爱的时候不得骗取小姑娘的芳心吗？ 我得忽悠人家。 你结婚以后，你不得经营爱情吗？ 对对对对对。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 怎么说的？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 我那个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值得研究。 这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呀？ 哎，随便说一词儿，你都没听说过。 不能够，我都知道。 通过的研究，我把现在的女孩分为三类。 哪类我都了解。 头一类说出名来你都不知道。 什么名啊？ 萌妹子。 啊，蟑螂，老公老公啪啪，老公老公啪啪，蟑螂老公。是吗？ 还真行啊。 知道我这。 第二种你就不知道了。 第二种。 女汉子。 哇，哦，蟑螂。午饭有着落了。 不是。第三种你就不知道了。 第三种， 萌妹子加女汉子。 啊，蟑螂，老公，老公啪啪，老公，老公，蟑螂，老公啪啪，老公，我教你的，你听见没有啊？看见蟑螂，看见这，没看见蟑螂，你吃了，你给吃了。 我还不挑食。 这不塑造人物吗？ 塑造的太细致了， 是不是？ 这是简单的词儿 哦。 我说一复杂点的，你就不知道了。 复杂的我也知道。 哼，最萌身高差，听说过吗？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了。 你说说 什么叫最萌身高差。 嗯， 男孩和女孩谈恋爱 搞对象， 两个人的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身高上 通过我的研究发现， 嗯， 这个差距在16厘米左右最合适。 这为什么呀？ 显得特别的萌啊。 李丁啊，你多高？ 我1.74米。 哎，所以说你要是找一个女朋友，你就应该找啊 1.9米的。 找1.9米的干嘛呀？ 显得我多萌啊。哦，老婆非来闹，么么哒。呸！ 我让你往上找了吗？ 那我 你往下找啊。 往下找？ 你1.74米、你找一个1.58米的呀。 这干嘛呀？ 你在低头看女孩的时候， 看她 特别想保护她。 喂哦， 女孩抬头看你的时候特别想依赖你。 啪啪蟑螂啪啪。 哎，这叫醉蒙上高沙。 真有点意思。 明白了。 知道了。 而且啊，通过我的研究我还发现 还有成果。 女孩和男孩有所不同。 多新鲜，多新鲜呀、我19岁就知道男孩女孩不一样了。 我说性格有所不同。 性格怎么不一样？ 男孩的性格都是理性的 啊、 女孩的性格都是感性的。男孩们在一起聊天和女孩们在一起聊天也是不同的特点。 女孩什么特点？ 哎，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聊天的话题转移的特别的快，这是女孩。 对，您怎么干说我们大伙儿都不理解？ 那咱俩给大伙儿表演一下， 在这学一学。 咱俩扮演两个小女孩。 可以啊。 设立一个场景。 什么场景？ 你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 我正休息呢。 我是您的室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就来这场景。 您各位可以观察这个女孩聊天的特点。 越聊话越多， 越聊话越密， 越聊越热闹。 学女孩能学吗？ 学出来比你媚气。 说来就来， 一转身就是女孩了。 用二狗子理发了。 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是吗？ 小名。 小名没叫二狗子的呀。 你不明白、你小时候算命、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什么倒霉算命先生啊、 小名 没有缺这个，换一个。 换一个啊。 怎么二狗子呢？你看看， 用大锤理发了。 哎哎，你问问，你问问哪个姑娘叫大锤？ 不是，这个名字不是特别女人吗？ 特别不女人。你换一个行不行啊？ 铁柱、钢筋， 不是， 铜饼、哑铃。 你们家想小子想疯了吧都？这都什么名字啊？这都是。 你不明白。你小时候算命、算命先生说你这五行啊。 这不是五行，这是五金。那五行干嘛呀？ 那我想不出别的名字了。 不，你换一可爱一点的，找一卡哇伊一点的。 那你说你叫什么？ 就叫我 啊， 叫丁丁。 行， 丁丁。 哟，丁丁理发了。 嗯，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哎呦，真好看。 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这都剪秃了。 哎呦，丁丁，你怎么这么说话？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波波姐就喜欢吃煎饼果子。 哎，对了，波波姐长得特别像电影明星。哎、 一会儿我男朋友带我看电影去。 哎呦，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呀。 我男朋友对我一点儿都不好。 怎么了？ 我男朋友要有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都。你男朋友对你挺好的，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 哎呦，你别提那事儿了，我男朋友跟个白痴一样。 对对，就是跟白痴一样。 你男朋友才白痴呢。 你男朋友白痴。 你男朋友白痴。 你男朋友白痴。 你男朋友白痴。 你说你男朋友 白痴。 你男朋友白痴。 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 哎呀，我手机响了，男朋友接我来了，赶紧走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摸摸 摸摸。女孩之间， 直起冷肺的走完这。 相反啊，这点事儿搁男孩简单了。 男孩什么样？ 干净利落脆。 再来点男孩。 这回相同的场景，我理完发在屋里，你从外头进来跟我产生一段对话。 这回我从外边回来了。要剪片剪半了。 嘿，怎么样？ 什么玩意儿？ 滚！这是男孩之间。 这太粗暴了， 哎，特别的简单粗暴。 哦， 您各位啊，通过刚才这两段表演，也看得出来， 看出什么了？ 男孩女孩性格不一样啊， 肯定不一样， 聊天的方式也不一样啊， 截然不同。 所以两个人在一块谈恋爱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些不同产生矛盾。 那怎么办呢？ 男孩应该包容忍让女孩，少一些不耐烦。女孩应该体贴照顾男孩，少一些胡搅蛮缠，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才能够幸福。 我打断你一下啊，我觉得啊，既然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就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改变自己什么，就应该拿最真实的性格跟对方相处就可以了。 你这么说容易吵起来。 吵不起来。 那咱俩再表演一回。 再学学。 你扮演女孩， 还来女孩。 刚理完发在屋里，我扮演您的男朋友。 好， 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还是相同的场景，怎么能吵起来呢？ 有媳妇儿理发了啊？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哎，你觉得我剪怎么样？他们说挺好看的，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这儿都剪秃了。哎，你别抽烟，你看看，你觉得怎么样啊？ 啊、嗯，还行。哎， 哼，你敷衍我，敷衍我。什么叫还行？你没仔细看看人家，你看看我，你觉得怎么样啊？ 哎，国足又输球了。 董建春，我在你心里还比不过足球是吗？董建春，我还没有足球重要是吗？董建春，你该做出决定了，足球还是我？你犹豫了。 没有，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说出这么过分的话来。董建春，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我爱你。 你不爱我了？ 我爱你。 你就是不爱我了。 我真的爱你。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去把你经理打一顿。 你打我经理干嘛呀？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问我为什么不吃饭。 这是什么逻辑啊？这是 你干嘛呀，董建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不是这样，你为什么变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变？ 你 解释。 我不听， 你为什么呀？你以前会唱歌给我听，你现在都不唱歌给我听，都不哄我开心了。我现在身体不舒服，你不能气我，你一气我就被大毒树包围呢，我就要使他，你知道吗？你别理我了，讨厌死你了，男人都靠不住，你理理我呀。 你不是不让我理你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说别理我了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现在特别讨厌你，也不想理你，但是你得一直理我，哄我，安慰我，直到我不生气了为止。然后你亲手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咖喱鸡冰棒土豆块，煎成小桃心的样子，然后拿手机照下来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炫耀，告诉大家你有多爱我。我是这个意思。 那我上哪儿猜去？ 你哄哄我，你看看我，你理理我呀！你还记得吗？你还认识吗？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二狗子，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董建春、李丁和说的男朋友、女朋友。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爱的称呼》，由王千祥、李增瑞合说。 最近我发现呢， 发现什么呀？ 夫妻之间的称呼很值得研究。 这还研究什么呀？爱叫什么叫什么吧。 爱叫什么叫什么 啊？ 那在家里您管您爱人叫什么呀？ 姐们儿啊。 叫什么？ 大姐。大姐大。 大姐大 啊。 您爱人管您叫什么呀？ 哥们儿啊。大哥。大哥大。 您听这称呼怎么跟到拘留所似的？ 哎，这你不懂啊。 啊， 这是眼下最流行的一种称呼。 您就没琢磨琢磨叫点别的？ 夫妻之间还能叫什么呀？ 夫妻之间的称呼太多了。 是吗？ 在古代， 古代 中国古代，丈夫管妻子叫娘子， 娘子； 妻子管丈夫叫官人， 官人娘子。 啊， 这在传统戏里头有这种叫法， 古代这么叫行，现实生活当中就没有这么叫的了。 那古为今用，那多好啊！ 现在也这么叫 啊？ 听着别扭， 我看可以。 您说可以 啊？ 您下了班回家一推门，见着您爱人深搭一躬。啊，娘子，啊，官人，啊，娘子，今天晚上我有事情，你我夫妻到歌厅去看啦 ，OK 吧？啊，夫妻呀，身体不爽，这歌厅我就不要去了。好， 如此你我夫妻就在家中。 不是呐， 我们别王八吧。 别王八讲话， 没这么称呼， 这是差一点。 现代人就得有现代人的称呼， 对，要有现代意识。 在咱们国家幅员辽阔， 对， 这个夫妻之间的称呼也很多， 都有叫什么的？ 比如说丈夫管妻子 啊， 叫夫人、 夫人、 太太， 哎， 妻子、媳妇儿， 对， 婆娘、 婆娘、 婆姨，糟糠、 糟糠， 贱内 是、 啊、屋里的， 哇， 炕上的， 炕上 啊，老婆。老伴儿， 嗯， 老娘们儿，小娘们儿，小宝贝儿，小心肝，小笨蛋，小妖精，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妻子管丈夫叫的就更多了， 叫什么呀？ 先生、丈夫、当家的， 哦， 男人、爷们儿、掌柜的， 对， 孩儿他爹， 嗯， 娃儿他大，外头挣钱的，我们那口子，傻瓜、笨蛋、犟种、冤家、老公、老鬼、老头子、老不死的、老挨刀的、老杂毛， 这都是什么称呼啊？啊， 刚才我说的这些称呼啊， 嗯， 有的是夫妻之间含有开玩笑的成分， 哦，有点夫妻调情的意思。 哎，正式场合 啊， 特别是对有身份人妻子的称呼，那一定要称呼夫人、太太。 那要不这么称呼呢？ 不这么称呼，别扭， 随便一点多好。 没这么随便的， 那显着随和呀， 显着随和 啊。 打个比方吧， 行啊。 比如说啊， 嗯， 比如说您是从国外到我们国家来访问的，甭管一个什么访问团的团长， 我是团长， 团长， 团长。 我呢， 嗯， 是陪同团的团长， 咱俩都是现团籍。 我和我的夫人邀请您和您的夫人到我家来做客。 哦哦， 我和我的夫人在门前迎候您，咱们称呼就不用夫人，不用太太，看看行不行？ 行啊，随随便便。 现在开始， 那多好 啊！您就是那个访问团团长了， 行， 我就是那陪同团团长。 开始， 现在开始。 开始不了，夫人缺席，这没来，这怎么办呢？ 那好办， 好办吗？ 在座的有这么多女同胞呢，哪位愿意上来？ 对，咱们男同胞给鼓鼓掌，给男同胞给鼓鼓掌。 哪位小？ 哪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完成这个小品？ 对对对， 啊，适 当做个游戏。 对， 年龄大小没有关系， 老大姐我们也欢迎，老大姐也欢迎， 老大嫂也行， 老大娘也能演这角色， 还没有老奶奶，老奶奶也行。哪位？ 要不然 我点名了， 点名可以。 你看那位戴眼镜的小姐，她旁边的，别客气，男同胞给鼓励鼓励。哎，别鼓励， 大家给点掌声。好，感谢二位，感谢二位。 相声我们已经演过两个了， 对， 李增瑞、王天祥， 哎， 不知道您二位哪位愿意做李太太？ 哎哎，你们二位自由选择一下，自由选择。 别客气，你看您不好意思啊？ 啊，随便随便。 我方便您就是王夫人了 啊？对，他没选择余地了啊，没有余地了。 那我和我的夫人就迎候您了。 好，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啊，尊敬的团长阁下， 您好， 欢迎您。 好， 欢迎阁下光临寒舍， 感谢感谢。 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是我那个小宝贝儿。 啊，小宝贝儿，你好你好。 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屋里的。 屋里的，您好，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你怎么不进屋啊？ 你让屋里请，没我什么事儿。谢谢大家， 谢谢。 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就先跟您聊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资讯之后，主持人尚远特邀嘉宾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 李银飞 继续跟您聊。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由尚善作词，赵琳作曲 ，SH48 演唱。 校园是梦想开 世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获取知识有了力量。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手有成竹迈向远方。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充满阳光，自由飞翔。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散发着迷人的芳香。肩并肩奔跑在绿茵场上，相聚一起青春激荡。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那里仍有你的花朵成长。手拉手漫步在绿荫树旁，畅想未来心花怒放。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李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角，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角，春风一路阳光是我们的一角，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手拉手，亲亲一家。五十六个民族，亲亲一家，就像大花园里盛开的花，红红石榴结籽儿抱在一起，咱俩谁也离不开谁。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6度，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预计最高气温4度，适宜交通出行，只是天干物燥，请勤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上午受偏北风的控制，下午转受弱气压场影响，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4到-8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许经典容易再拍，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委屈读过的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回到空中笑林，欢迎青年相声演员林飞。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对，前两天是云飞和他的老搭档叶鹏一块来的。 对， 今天呢，由于叶鹏啊， 叶鹏他身归纳市，不是就是 不在了已经， 不是就是去天津演出了， 哦，上天津市了， 不在这个北京市了 啊， 去天津市了， 去那一市了， 身归纳市了。 啊，所以今天呢，就是啊，云飞一个人跟我们聊，我们聊聊这个叶鹏的秘闻吧。 好， 这叶鹏啊是出了奇的嗓子好 啊，对。 而且非常喜欢传统的戏曲曲艺，尤其是京剧，他怎么就这么喜欢呢？您给我们揭揭秘。 门里出身啊，他是在这个，父亲呢，就是一位战友京剧团的老京剧演员了。 哦，过去战友京剧团。 对对对， 嗯， 也姓叶， 多谢谢了。 也姓叶， 是， 他跟咱们京剧里面著名的这个叶家呀，就叶春山呐，包括现在大家熟悉叶少兰的叶胜兰呐，不认识，就已经出了五福了。 哦， 那父亲那支就已经出了五福了，但是呢，在戏曲方面呢，非常的擅长，天生的这天赋就比不了。他父亲嗓子就特别好，他父亲嗓子比他还好，要不怎么能唱高派嘛？ 是， 大家不太熟悉，这高派是京剧的里面的一个老生的流派， 对，您听着就高。 那对，也是以嗓音高亢嘹亮著称。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京剧啊，还有这个曲艺里边这个高派就都特别高啊，这都怎么为什么不知道？不知道其他的剧种啊，或者其他的艺术形式里边是不是也有高派？是不是也以高亢嘹亮著称啊？ 哎， 这个 他父亲从小上京剧，叶鹏呢，初中是在戏曲学院附中。 哦，是啊， 啊，他在戏曲学院附中的。后来高中呢，才到这种我们所谓的普通高中，就不是艺校了。 哦，这还挺难得的， 不是艺术学校。 哎，一般都是用普通的中学到戏校去学习。 他不是， 他因为在戏校学不下去了，已 经。反正是父亲，因为他父亲是干这个，所以看功也不严。你就冲他现在长这么高的个儿， 对， 就能证明他小时候练功不是那么的刻苦。 长慌了， 对，一般这筋撑开了，人说就不长了。反正看那个功夫比较好的，一般个儿都不太高。 是，其实呢，他要不抻呢，能长三米多。 我的还是练练吧，还是练练吧啊！在这个，但是他你别看腰腿什么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到位，但是嗓子是非常的到位。 是， 而我跟他搭档了这七年多，快八年吧。 嗯， 唯一听他一次台上哑了， 嗯， 嗓音说唱不上去了， 嗯， 就是上回我们唱了《凤城祥》的时候， 就是咱们北京电台的主持人 啊 和咱们大都合作的时候， 嗯，对，就那一回， 嗯， 那嗓子呀。哎，我在前几天才知道， 嗯， 我们那天唱的是同一调门， 哦， 我是在前两天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我是一直以为在整个那一部戏里边，叶鹏的胡琴比我们高两个调门呢，后来发现，在那个大佛殿那场，我们是同一个调门。 嗯 啊，哎呀，我觉得，我瞬间我这艺术长了，哎，我都跟叶鹏唱一调门了，而且他还没唱上去啊，怎么的那句我还不会那腔啊， 左佛殿。 高音没唱上去的还啊，大家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都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包袱，我们打算这回也把它保留下来，也把它保留下来啊。 好， 这个，所以呢，他跟我说，我就不太会用， 嗯， 他就是。人家说就是一张嘴就自带混音， 嗯， 我都是本嗓，他的都是真假声结合。 对，他可能这个头部的共鸣开发的比较好。 对对对， 您也开发 去。我连开颅我都开不了了，现在， 把头盖骨敲开。 对对对，也就那样了。所以他呢，应该说在戏曲方面， 嗯， 在现在的活跃在舞台上的青年相声演员里面，应该说是名列前茅的。 嗯，好。这样，下面我们先来听听啊，林飞和叶鹏二位合作表演的作品。这段是学电台。 我如果是一个行走的话匣子，这个东西 不，你不是话匣子，你应该是药匣子。 没说呀，我怎么说的？话匣子你不知道，就半导体。 哎呀，要还半导体？ 干什么？ 那也就不是半导体，你是收音机。 哎，对对对， 收音机， 收音机 啊！ 我如果现在就是一台行走的收音机， 你是什么？ 收音机播放我的电台，我喜欢的节目，我喜欢的戏曲，我喜欢的曲艺，我聘请的主持人，这多好！ 你是一收音机， 对对对。 那你的眼睛是什么呀？ 眼睛好比指示灯， 眼睛指示灯。 对对对。 这耳朵呢？ 这调频钮， 旋钮。 对对对对对。 这嘴呢？ 嘴，音箱喇叭呀。 音箱喇叭就不太清楚，啊，是吧？哎， 调着， 这鼻子眼儿，这 插销。插座你得有啊， 就奔里捅。 对对对对对， 好， 哎，都得全开啊。 哦， 这开始这多好 啊， 对吧？ 啊，怎么播呀？ 你到时候银飞广播电台。 哎呀， 银飞广播电台， 这电台听着真让人起鸡皮疙瘩。银飞电台， 调频 多少？ 250兆赫， 特别适合你。嗯， 今天开始播音， 这是头一天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也好。 今天是本台首播的日子 哦， 从0点到24点为本台播音时间，请各位听众按时收听。 连轴转啊！ 首先 啊， 是您盼望已久的 什么 广告节目？ 哎，我们就听一广告。 各位听众朋友们 啊， 各位听众朋友们， 您好。 冬天到了， 冬啊， 这么冷的天 啊， 您不买一条皮裤子吗？这么冷的天，您不买一条棉裤子吗？这么冷的天，您不买一条电裤子吗？ 你等会儿，你等，电裤子， 对不起，口误了，电褥子吗？ 差点说错了， 电褥子吗？ 啊， 本店新到了一批电褥子 啊，电褥子， 加热时温度可达45000度。 你先等会儿，您，太阳都没了， 华氏 那也不行。 华 氏，测试华氏了呀， 这个答45摄氏度 啊，这还凑合 啊。 下面请出我排特聘的主持人，为大家主持这档节目，叫做《戏曲夜夜夜》。 什么破名儿这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戏曲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谁呀？ 也是您的老朋友，痛快。 打哪儿听出痛快来了？我都听见房栓了，这都。 今天 啊，今天 戏曲夜音乐节目，为您准备的是荀派名剧 啊，什么 《红娘》的选段， 什么戏？ 红娘的选段， 红娘， 对， 嗯， 众所周知， 知道什么呀？ 红娘， 嗯， 讲的是张生和明玉的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 我等会儿，红娘讲述的是张生和谁？ 张生和明玉的爱情故事，他们之间的传承， 什么传承？张明空是谁呀？ 张生啊， 张生我知道， 和明之间的爱情故事啊， 崔莺莺， 对，崔莺莺的爱情故事， 好啊。 红娘，红中穿针引线，今天为您安排的是 哪个？ 一张老唱片 啊，唱片的 耍棋盘旋乱， 好啊。 录音质量不太好， 那也比你听你强啊！ 请各位原谅， 我们这已经很容忍了。过家伙，这是黑胶的，这是太高了。哎呀，啊，高下来了哈。听听吧。喊，反了喊。 张生， 嘿， 俺俩夫人问了， 那是训判。 那刚才我头了一下子， 是 什么东西？ 嗯， 我说你是狗。现在呢？俺俩夫人睡觉了。俺小姐要下棋玩耍。我拿棋盘影着你的身子，张生啊张生，你也老老实实听我的号令。有啊。 录音质量实在是太差了， 对，往高点搁，对，你这接着枪头扔出去才好呢。我真佩服您，人能唱出马赛克的声音。 谢谢唱片主人为我们提供的这辆非常难得的老唱片 啊， 谢谢， 甭谢， 谢谢， 这别谢，别谢，别谢，别谢，我赶紧换别的吧。 银飞广播电台， 这糟娘们又来了。 调频250兆赫， 还在这频段呢。 请您区分刚才的节目和现在的节目。 是， 刚才是第一套节目， 现在 这里是第二套节目。第一套和第二套不一样 哦， 第二套没搁辣的， 哎，煎饼啊。 首先是您盼望已久的 什么 广告节目？ 哪有这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嗯， 今天我们特地请来北京潜水医院的 出不来了 泌尿科主任叶主任为我们解答一系列相应的问题。我们有请叶主任。叶主任您好。叶主任您好。 喂，您好您好您好 您好 喂， 哎 哎，你好，你好， 请问您今天为我们介绍的是什么药品？ 这个我们国厂呢最近生产了一个新的药品，那主要治疗男性朋友们呢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尿分叉，它是阴虚补阴、阳虚补阳、阴阳两虚、阴阳双补，它是3700多药中唯一为阴阳两补的中药，它的名字叫佛手针。那么广大的男性朋友们服用，一定能缓解您的尿频、尿急、尿等待、尿不尽、尿分叉。 我不听叶主任介绍了，我们来听一位患者打来的电话，听听他用后的亲身感受是怎样的。患者您好。您患者您好。 喂喂，四王啊。 对，是您是您是您。 四王啊。 对对对对对。 喂 喂， 四王啊。 您好，哎，请问您用了这个胶囊之后您的使用感受怎么样？ 嗨，我跟您说啊， 哎， 太嘛好了啊。我 您能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具体没有具体情况啊，没跟我说这事儿啊，就说我说非常满意，他们给15块钱嘛。 哎，对对对对。喂，喂，喂，您好，喂，哎，对不起，这位听众的信号可能不太好，信号断了，我们一会儿再接通。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叶主任。下面，请出我台特聘主持人为您主持曲艺夜夜夜。 戏曲夜完了又改曲艺了是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 您好， 欢迎您准时正点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了，利索。 我求您，您还是把那洞给叫回来吧。这还利索呢？ 今天被您播出。 播什么呀？ 由我演唱的快板书。 谁唱的？ 三打白骨精。 你唱的？ 众所周知。 知道什么呀？ 快板书艺术 啊， 源远流长，涌现了上百位的优秀演员。我去，他们是？ 别去介绍了，直接唱吧。是直接唱，直接唱，啊、快快快点！ 不让介绍， 接着完，我这都臭了，快点了，快、唱吧，唱吧，我听快板吧， 三打白骨精， 好好好，我好。 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还是算了吧。 早就不应该唱，是吧？哎呦，我搁远点吧。太平歌词也别唱了啊。 下面是 什么？ 每日必播的 啊， 学说普通话节目 啊， 不是我家 晚笑，晚笑，晚笑，哎呦我去，哎， 耶，今天又按照大家学这个学说普通话节目， 你这还是 所有听众朋友跟咱念来， 念什么？ 念个啥来？ 念啥来？ 念个十格。 念那个十格， 念十格， 十格。 背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行，那个， 谢谢大家。 别谢了， 谢谢， 别谢，那个，还是把利索叫回来也行。换个，受不了了，快。 银飞广播电台，调频250兆赫、 好， 邀请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我都害怕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行啊， 欢迎您准时正点，正点准时收听我们的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我就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的主持人点播。 又换一碎嘴子。 自从我们开通了微信平台以来 啊， 有很多很多的听众为我们微信平台留言 啊， 并且点播节目， 是吗？ 今天我们选择几条留言，并且满足他们的点播要求 啊，一定满足。嗯。 小陈发了微信， 小陈说什么呀？ 他说我是你们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的忠实听众，我每天都准时正点，正点准时的收听你们的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而且也非常的喜欢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括号以下简称点播。 嗨，早干嘛呢？ 但是 啊， 我却从来没有给你们发过微信。 那干嘛呀？ 因为我担心我的留言不会被念出。 肯定得念。 我的点播需求不会得到满足。 啊， 今天 啊， 我鼓起勇气为你们发来微信。 嗯， 希望你们能够满足我的点播要求。 一定满足。 好的。 嗯， 那么我们满足这位听众的点播需求。 啊，是。 他一共点播了四个节目。 哇，真不少。 嗯 嗯。 先播送第一个节目吧。 什么节目？ 请听 啊， 魔术。 我。 哒哒当哒哒啦哒啦啦哒啦啦滴哒哒啦啦哒啦哒啦啦滴当哒啦当哒啦当哒哒啦滴当，魔术播送完了。 完了。 下面请您收听 嗯， 杂技。 是是是是。 杂技播送完了，下面收听 武术。 中华有神功，武术播送完了，下面收听哑剧。哑剧也播送完了， 连音乐都不改了。 我们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 我应该把他弄死， 并且跟他说以后再也不要听我们的节目。 对，太对了。 哎， 啊，又怎么了？ 有一位 啊， 小董，小董， 小董 发来了微信。 小董说什么呀？ 他说 啊， 我的爷爷已经患病卧床十几年了 啊， 我每天都要去医院照看他 啊啊， 我希望借助你们这个平台， 嗯， 祝我的爷爷早日康复。 还挺孝顺。 我给他点播一首歌曲。 什么歌啊？ 大哥你好吗？ 我去，真没溜。 哎，这下面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发来的微信。七十多岁老人还用使用微信很不容易， 嗯， 值得表扬。 嗯， 他说我已经患病卧床十几年了，我的孙子每天都要来医院看我，在这里我祝他学业有成，身体健康，我想为他点播一首歌曲，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这爷俩躺在一张床上发好不好？ 哎，这是。每当我走进儿时的那条街巷， 嗯， 便浮想万千。 嚯！ 我从小就在这条胡同里玩耍， 嗯， 穿着我的奶奶给我做的粗布衣裳。现在我也为人父母了，我才知道我的奶奶是多么的不容易。先生为我们发来了微信。 这投了这么多是一昵称是吗？那么没溜啊。 内容很好，内容很好。 内容说什么呀？ 他说 啊， 我是一名忠实的相声爱好者。 对，一猜就是听相声的。 希望在你们这里演播相声作品。 那没问题啊。 我最喜欢的广播节目就是空中笑林，除此之外就是你点我播，我播你点，点点播播，播播点点节目了。 啊，真会说。 在这里 啊， 我想点播大逗相声的两对青年相声演员为我们表演的节目。 啊， 好的，我们首先为他们播送董建春、李丁为您带来的炼金术士。 哇，嘿，他真热烈。 好， 这么可乐呢。 对不起，我们得为听众朋友们解说一下，这个相声现在的画面呢，是李丁蹲在台上，把手里的领带交到董建春的手里，然后吐出舌头来，董建春拿着那个领带，非常轻蔑的看，好像一解说出来就不太可笑了，还是请大家接着听录音吧。太好了。对不起，这个节目实在是表演的比重过大了，实在不宜播出了啊。咱们听一听，听一听，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银飞，微信就这么写的，真的，微信就这么写的， 就是你编的， 微信这么写，和他的搭档表演的相声， 你等会儿。 微信这么写的，微信就这么写的。 我名儿哪儿去了？ 人家编排的就这么写的。那个，我从小就生活在街巷里边，那个先生就这么写的，他这么写的 啊，就是 对、啊，来，首先，能为二位演员介绍一下他们的表演风格。这两个球队上次碰面还在1996年。 等会儿。 两位演员在观众的掌声中缓缓地登场了。好，对主裁判一声哨声，比赛开始了。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李银飞的表演风格。现在阿根廷的十号梅西拿球，李银飞表演风格十分的风流潇洒。现在是梅西拿着球一路沿着边路下底。现在说一说叶鹏，现在梅西是下底传中，叶鹏他顶个球。 哎，这等会儿，这怎么回事啊？ 这跟体育串台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林飞、叶鹏二位合说的学电台。今天的空中向您先到这儿，上远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林飞，回家了您嘞。 好，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家，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家，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家，兄弟姐妹手拉手，亲亲一家。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海之道》，杨玉鹏作词，厉宇翔作曲，施鹏演唱。 谁能记得已经过了多久，水依然流，船客在走，有一条 电视、冰箱、热水器、洗碗机、净化器、 米面、粮油、日用品、孩子玩具， 苏宁年货节一站购齐。 2月2日至4日，北京苏宁冰箱、洗衣机、小电器买一送一哦。 早出晚归工作忙，国安社区来帮忙， 开通畅购特权，帮您省心省钱。 国安社区 APP 全新推出畅购特权。